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您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大家好，我是道道。 今天呢是周日了，各位可以以您最喜欢的方式哈、收听的方式呢、进入我们的旅行号1073。在漫漫的人生旅程当中，有一些地方是一个人去过多次的，而且每一次去都会有不同的，带着自己的使命感和目的性哈。 对呀， 说到使命感和目的性，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达这样一个高阶的地位的啊。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男五号。 唐怀宇先生，行者唐怀宇， 欢迎欢迎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怀宇。 是的， 对，每次都是这么正式的打招呼、 而且每次的他准备是所有嘉宾里最面面俱到的、 所以明年周三啊 都要听他来 对 拍的照片， 就真的是他拍的照片简直太棒了、 每一张都可以当封面的那样， 对，每一张都可以上世界地理杂志 封面，对对对、今天我们依然是去刚刚环宇先生回来的泰国，说过几期了哈。 对，泰国真的是我们分享过几期，不同的嘉宾去过，然后不同的玩法，不同的感觉，但是同样的爽。 今天看到了一堆的文字，还有那个画册，应该跟遗产有关，是我们环宇最最钟爱的部分，是不是环宇？ 对对，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泰国的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包括文化和自然，对不对？ 对对对， 这次是文化。 这次是文化， 文化遗产。 前面咱们讲过自然遗产了， 是 啊， 那俩公园是吧？ 是的， 对，俩公园 都没人了。 是是， 令人向往。 对，实际上它这个文化遗产，多一半也没人， 是吧？ 是吗？ 对对对， 因为像泰国方面嘛，放松、吃喝玩乐，对不 对？大家一般文化呢，就属于那种更进一步的朋友了哈，欢迎属于这波、 我觉得小众吧， 小众 也喜欢的人不见得少、但是能到这儿来的人 不多 不多， 是吧？ 对对对， 你觉得在路上有好多这样的情绪，刚环宇说的是其中一部分的情绪、喜欢的人不在少数，但是真正来到这个地方的不多。周存你怎么了？ 完了，我来几句。 哎，你来。 我受到了这个刚刚的这个环宇先生的一个启迪。 撞击是吗？ 撞击扎心 啊！ 这好比爱情 啊！ 你们仔细琢磨 啊！ 我擦擦嘴啊，有点激动。 哎， 这比如好多人喜欢一个人 啊， 跟他在一起的，这只有一位。 嗯，是，这说的倒是对的。 你看，好多人他没有到达那个心灵， 剩下的99位都干嘛去了呢？ 我这个 作鸟兽散。 我也没想99位这么多呢，我没想那么多 啊，那9位吧， 4-5位吧， 啊，4-5位吧，啊， 这就是好比个道理，就是真挚的，真爱的东西，你必须倾尽全力，破荆斩棘，到达他的身边。 说的太有道理了， 掌声，掌声，此处有掌声。 周驼，你就是那99位之中的一个，是不是？当年，所以没追上秀莲吗？ 你看，其实我们的周驼有时候会说的，你看，好多人喜欢。文化遗产， 对， 自然遗产， 嗯， 也知道泰国有， 对， 但是他没有去过。 是 环宇知道泰国有车玩的那么好玩的地方， 嗯， 我非要来到这儿，你看这就是不一样的 境界，真的是披荆斩棘，这种地方一定不是在大城市。 是的， 对，没那么 夸张， 没那么夸张， 但是意思是这样的，对吧？ 嗯， 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翻我四座山啊，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仙人掌林让你穿， 没有 没有没有。 这个文化遗产应该比刚刚那次上次说那些公园要离得稍微近一点，是吗？还是 对对对，它你想想啊，都是有人类居住的， 对 啊， 然后那个对对，它不是跟那个自然遗产都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呢，这地方。现在呢，嗯，咱们知道泰国是一个旅游国家， 超级强国。 对对对，它的这个文化遗产一共有3处。 嗯哼， 第一处叫班清，考古地。 班清 考古地， 考古地， 那， 就是一个遗址， 嗯， 它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哦， 啊，这就是 特别。拿好我的洛阳铲。 对，洛阳铲啊， 但 对对对，洛阳铲也是奔着那个新石器时代那个去的。 嗯，是， 因为它深嘛。我刚从洛阳回来， 哦， 然后呢，我这个还真这次长见识了， 真见着洛阳铲 啊！不光是那个洛阳铲能探着多深的地方，20多米。 哦呦， 洛阳铲才多大？不是， 不，当然当然就没有那么简单，就咱们见到的就是铁锹那么长的， 自己用的。 对，然你想想那个一般的，就是考古得多深啊？ 对呀， 说起来就好几米，十几米，那洛阳铲也能下得去。 哇， 对，这次长见识了， 这个洛阳铲还是很厉害的啊！ 但是那个 带它了， 对，班清这地儿。用不着那么深的洛阳铲， 哦， 对对对，人这最深的地层3米多深， 三米的， 就6000年了。 哦， 天哪， 3米6000年呢？ 对，3到3米多，3米7吧。 哦， 3米7就6000年 了。三米七是一层楼高一点嘛，一层楼不是2米7吗？ 是的，是的， 再高一米， 嗯， 就是最深的地层就到这儿了。然后呢，因为那个地方环境不一样嘛， 嗯， 所以呢，它埋的并不是特别深。 嗯， 啊，对， 这个地方在这三个文化遗产当中所排比的话。没有顺序啊，就是说它离比如说曼谷啊，离比一个主要的城市近还是远 呢？哎呦，这地儿可偏了去了， 啊，偏 了去了，都快到老挝了。 哎呀，地图就可以想象到哪儿了，都已经 啊，它接近万象 哦， 那个老挝的首都万象， 是的， 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啊。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是新石器时代的那个遗址， 嗯， 因为现在在。中南半岛生活的人都是黄种人， 嗯， 我们也是黄种人，我们现在就是知道我们的基因和他们的基因是高度近似的， 哦， 然后呢，我们黄种人是从印度这个南亚次大陆印度次大陆往东边走， 嗯， 大约是在7000-8000年以前这么过来的，然后有一波人上了云贵高原， 嗯， 还有一波人呢就沿着中南半岛往东边走，一直走到北部湾才进来的，所以那儿生活的黄种人都跟我们是很亲缘很近的关系， 嗯， 所以时代呢，现在因为以前都是拿那个骨头挖出来那个比对， 嗯， 现在不用了，现在有一个叫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 多先进。 对对对，你就是有一个测那基因，你就是有一些唾液，然后呢，他一检查。你一扫完二维码， 还扫二维码， 他就直接二维码就过来了。 啊， 这个我做了， 哇， 然后这个现在越来越便宜，都没多少钱了。啊， 那是能测出什么呢？ 能测出你的 你是哪年的？ 不是哪年的，是你的父系和母系。 啊， 因为就是 X 染色体和 Y 染色体， 啊， 这就是传男不纯女或者都传女了。 嗯， 然后这个你父母是他们的基因是怎么组成的？父母是从哪儿来的？你不用说，这上头一下就 就 高了 这么厉害啊，都特厉害， 还真挺神 奇的。我也想去测一下这个， 那个 这个一大卖点，我感觉。 对不起，系统错误。 对对对，然后呢， 这是不明生物。 然后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就是我们时代进入这个时代了嘛。那再说回来，就是泰国的这个世界遗产呢，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 新石器到铁器， 铁器时代， 新石器到铁器， 就是6000年到6000年前到1800年前， 跨越了也三四千多年了， 对对，它中间还是分三个步骤，一个是三个阶段，一个是早期，完全是黑色的陶。然后那个还没有那个彩色， 就是这几千年的更迭，生产力生产关系也会在这里面体现出来。 对，它是根据那个地层， 还生产力生产关系呢？ 对啊，肯定是会有。 对，它是根据地层 生产关系，就是你生产 出来 我用， 这种感觉。 哦， 对对对， 能看见出来啊，其实 发现出来。然后第一层，然后第二层呢，是从这个3000年前到2300年前。 哦， 然后第三阶段就是晚期，是2300年前到1800年前，一共分三个阶段。 越来越深 啊，对，然后越来越浅， 越来越往上走，越来越浅 。然后呢，就是说，咱比如说这东西会比较抽象啊，但是呢，就是到那之后，我到那之后拍的照片就是这个遗址，这个遗址呢，它是拿一个就是棚子罩住的，然后也有门，那门都不带关的，然后底下呢就是地层，这个。也就2米深吧， 这就是那个3米2米的那个房间呈现是吗？ 对， 是这样。哦， 对对对。 其实这要乍一看，如果你不知道它是文化遗产， 就没有觉得横跨那么多千年，对吧？ 就是这个一个黄土嘛。 对对，但是呢，这个有，因为咱们现在的考古学有很多科学来 有理据 证据， 对，来佐证它。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考虑、不需要考虑的。只不过科学随着发展，有些东西会更加去伪存真。所以呢，在这里边看到了这个遗址以后，我告诉大家，就是在这块地方，没有洛阳铲，他们那儿没有洛阳铲。在1966年的时候，有一个外国留学生到这儿来，也实际上呢，也是想。干些类似于考古的工作， 但是跟头是吗？ 一没留神就绊了个跟头， 真的 绊了个跟头。然后呢，就是起来以后一看，脚底下这块是个文物，然后呢就开始发掘。实际上 他是有知识储备的，专业嘛， 对对对，一看呢是一个就时代肯定是很久远的这个陶瓷碎片， 彩陶。 哎呦，真是 彩陶。然后呢就往下挖，当然这挖了好多年啊，就是当时这是还很大面积的，不只 是学生哎，他是学生 啊，对对对，后来来的就不是学生，都是考古专家了， 专业的了， 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地区，整个现在目前为止发掘出了100万件。各种文物 哦，这个非常珍贵的一个， 非常数量非常巨大， 巨大的 啊，对，而且呢，有好多保存的质量非常完好，它是全品相的 哦。 全品啊， 就是 这个就跟真的艺术品，这绝对是艺术品， 绝对 艺术 品。 那个时候能造成，这个是巨大的， 巨大的，巨大的。 对对对，然后呢，这些都很精美，然后呢，它上头有精美的花纹，是 几千年前啊。 这是晚期的，我拿这张图片是晚期的，因为已经有彩陶了，但是它画的特别精致， 好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啊。然后呢，因为这里边发掘的过程和认识它的过程是不断渐进的。但是呢，这是填补了整个南亚地区的一个考古空白，就是，在那个地区，咱们知道那地儿好活嘛，温度又高，然后呢，周围呢有好多生物，好多植物什么的，果什么的，就人好，咱特别容易在那生活， 生存 ，所以呢，远古的人类一定不会放弃这些地方的， 他们也是找宜居 的 简单的地方生活， 对， 所以呢，在这地方肯定是有人类居住的，只不过他创造出了什么文明呢？以前没有找到更久远的，那么这个是最有代表性的，因为在那个地区，整个南亚地区有很多考古遗址，但是它呢太特殊了，你想想它这一挖就100万件， 对对， 是，所以那个就是有好多哈，那个它出现青铜器是很早的，公元前2000年，比如说咱们对比一下，咱们的那个后母戊鼎，后母戊鼎是商朝，是公元前。 1300年，也就是距今3300年。 嗯， 人家那个大鼎，那铸造工艺非常好。但是他那展示的那个他那个枪，那个就是用毛的那个尖儿啊，青铜的，距现在4000年。 哇！ 所以一点儿也不晚。 其实听我们的环宇先生讲，就是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像很多高科技电影的画面。 对， 一个东西啪啪啪扫描几个点， 对，然后几个信息它就出来 了，对对对，全就出来了。什么时候的，横的、竖的、纵的，全部交错在一起。 然后后面还有小动画， 对对， 一个士兵拿着枪啊， 对，就是感觉哦，全是知识点， 是是是，所以呢， 得好好听啊，得好好听。 因为我是去过了，而且我在那儿泡了好几天， 就这一个地方， 这 三个 地方，因为这一个地方，我在那儿。还 有些发现 啊，不是那个，当时我赶上了星期二，他星期一那个博物馆关门 啊，对， 然后星期二博物馆还关门，于是我就在那儿，让人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一晚上， 对对对， 然后呢，在那儿还 那个 住了一个民宿啊，好心人，然后呢，这些都是在那儿，我在那儿待了一天，这个 就是这个文化遗产博物馆 啊，对对对对， 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因为这文化遗产太偏僻了，它在距离 成什么样？ 我偏僻成什么样？就是距离万象很近很近，因为我坐长途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同车的人有很多外国人，然后外国人到这儿。是为了转车去老挝的， 哦， 这地儿离老挝离万象就很近， 了解了 啊，所以 交通枢纽 啊，对，交通枢纽、啊，所以那个就是这么个关系。如果从万象到这儿，估计几十公里，不到100公里， 哦、 啊，就这么近啊，因为它那个万象，老挝首都呢是在国境边上，就。它老挝最南边了， 从泰国到老挝了 啊！ 对，那个目的地都快发生变化了，其实是为了泰国的一个景点， 对 吧？一个遗产。 整个泰国，咱们这个说大不大，说小，这泰国也不小， 泰国也不小。 对啊，你要是从那个曼谷，然后一下飞到这么个地方，叫班清是吗？ 啊，班清， 我的天哪！ 班清这个地方，可是 有飞机吗？ 没有飞机， 绝对飞不过去，那 就绝对没有飞机。它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叫乌东塔尼。 啊，乌东， 哦，听说过乌东塔尼， 乌东塔尼，因为咱们上次说那个去一个自然遗产旁边叫乌代塔尼， 对，乌代塔尼， 然后呢，这是乌东塔尼，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乌东塔尼啊，好吧，然后就去那儿了，到那儿说，哦，班清，再坐车，再坐一个小时， 还得坐一个小时， 再坐一个小时，他的那个长途车也行，他那一长途车也能开到，60公里，60迈这个样子哈， 都60迈， 哎，就是以你一个陌生不是当地人的面孔问这个地方的时候，比如说。当地的司机师傅，或者是当地的一些从事旅行行业的朋友， 啊， 一般看你的眼神就，哎，是不是会一怔？怎么还去这个地方？会有这种感觉？ 那个、 你感觉？ 中间会 有哈， 等我到了， 你怎么还不下去？这么意思哈，你赶紧 对，有没有上前询问？ 没有，你到底 你是那个单位的？ 你到底去哪儿啊？ 对，你去这儿干什么？ 嗯，对他们老问你去那儿干嘛？对，真是问那个你去那儿干嘛？但是是好心的， 对 啊，所以我到那儿之后呢，夜就是早上起来5点钟， 宾馆啊， 不是早上起来5点钟到了乌东塔尼，然后到乌东塔尼，就过来一帮那个开三轮的，然后呢就问你去哪儿？班清。他说我带你去那地方远了去了那个得1000， 就是，1000泰铢 啊，1000铢。然后那个我说这个我一听我马上就明白了，这地儿没多远，我估计长途车的话可能最后跟我想的差不多，48。 经验 啊， 对对， 48泰铢， 他48泰铢长途车就到了， 这是 48泰铢。我的天， 48泰铢 真黑呀！ 他不是他是跟你说的是往返。 哦， 他跟你说的往返，他认为你到那儿去完了以后，那地儿你不可能待很久，他就确定我不可能待很久，然后就把我给拉回来了。但是没想到我最后呢，到了 长途车走， 长途车到那之后停在马路边上，就是那个等于有一条小路直接到班清，班清离这儿还有这么几公里远，但是拿腿走是不行的，所以旁边也有一个小那个三轮车，那三轮车呢就很明确，你一定是到这儿来的，因为这附近没有别的地方。 对对 啊，对对对，所以我就到那之后。我一说啊，行就去吧，那100， 那就100吧， 一百就一百 吧， 因为就读一份儿啊。 啊，对对对，然后你没别的办法吧，然后呢就下去了。当时他还也是问我说你要待多久，我老是对面对问题我没法回答，我说我也不知道那儿有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儿发生什么， 我是慕名而来的。 对对对，然后他说那 一百吧，反正他们泰国人说英语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啊，讨价还价这都简单的词儿。 嗯， 然后呢，一百对于咱们来说，这个保留一切可能性吧， 是 啊，别像旅游团似的再逼着自己走。 嗯， 所以呢，到那之后一看这儿好的不走啊， 就是听上去这个地方能来的人啊，真的是 很少， 少之又少。 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旅程很有吸引力， 是的，对， 就是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到一些小众的地方， 带一波人。 哦， 嗯，觉得他们 老说带一波人， 我觉得带一波人就没有这感觉了。 带一波人可能不一样了，对，可以是少点几个人， 嗯， 然后呢几个人到那 共同爱好的都背着洛阳铲， 对 ，还是洛阳铲， 对，你都得爱背洛阳铲，你才能走到一起啊。 对，你老自己一个人出去嘛，我们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多一些人的可能性哈， 嗯， 让你的行程， 可能性并不大， 嗯， 因为这个在那儿主要是我这个旅行中我又接受不了我等人，我也接受不了人等我， 你自己出去习惯了。 对， 他老独行侠， 就是独行侠习惯了。你说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人员组成很重要，万一你说带一个人， 嗯， 啊，就比如说像我这样， 嗯， 啊，等等我拍一个照， 嗯， 啊，等等我这个自拍一下，嗯，这个风景很美，他就真的是你走不到一起， 或者是到那解散了， 嗯， 解散完了以后各干各的， 嗯， 然后各干各的呢， 哦， 可是你想想一个满全是，那古老陶瓷的一博物馆，那个对女孩子有多大吸引力，啊， 对， 说实话啊， 对对对对， 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就喜欢这个领域的朋友真的是珍惜上的行程珍惜的不得了，对不对？ 对， 我经过千山万水我也得到达。如果真的去泰国，比如说环宇出一朋友啊，说到时候咱们去看那个文化遗产吧，咱首先的反应是行吧，啊，就这样， 嗯， 啊，行吧，然后第二天我们再去说欢迎，要不你自己去，我们去别的地方玩， 嗯， 就会这样的，因为朋友之间都会这样。如果真的是的话， 是是是是， 所以说呢，志同道合，有一个目的，共同目的性很重要， 对 吧？啊，千万别凑合，对吧？ 嗯，对对对，而且那个世界文化遗产也分好多类呢， 嗯， 里头至少分个六类呢。 哦，嗯， 啊，对对对，然后就像 城市， 嗯， 宫殿， 嗯， 圣地， 嗯， 遗址，还有大地艺术。比如像石窟 哦，大地艺术 啊，嗯，还有什么来的？反正现在想说下来有这么多类， 五类啊，这五类选一类，宫殿是吗？选五类， 那必须是宫殿 的，宫殿肯定，女王大人肯定选宫殿， 对呀， 啊，对，然后宫殿，你比如说哈。卢浮宫行吧， 那当然了，还行了， 必须的， 对，大王宫，太极陵，故宫 啊，太极陵可不算，刚才我就没说起来，陵墓 啊，陵墓，对，它 陵 墓， 陵墓 你也可能会喜欢的，刚才说太极陵 ， 那也是美到头了， 是的， 就是，美到头了的啊，就是遗址可能差点，但是遗址呢，往往有一种就沧桑感，比如说古埃及的什么的， 对， 这个呢也是遗址，就是只不过你看完了以后，底下就这么一块地，然后呢。上面里边有好多陶瓷那个碎片什么的， 我就忽然有种感觉，怀宇和道尔就是，就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对这个地方 的 兴趣，对， 啊， 兴趣会变化， 加深。 哎，对，你看这六个地方，如果咱们是四五十岁的朋友，五十岁左右的朋友，如果到这边慢慢走了，他以后很有兴趣，如果他喜欢的话，哈， 对， 会改变。 而且这个就适合脑洞大的人， 对， 你想象力丰富。说那原来这块地 是什么样 子，它发生了什么， 对， 对吧？是经历了战乱呢，还是有什么人在这居住啊？它的宫殿是什么样子的？装修是什么风格的？都摆了什么摆件？ 装修是什么风格？比较突兀。 是，啊，这些那个奇珍异宝都是哪国进贡？ 是的， 从哪淘来的呀？ 就是生活里的故事才是串起人生最有意思的部分啊！对， 是。 刚刚那个环宇说这个地方，这个叫什么名？再我们说一下。 班青考古地， 班青 考 古地是一个文化遗产， 嗯， 对不对？ 文化遗产，对， 就是一个遗产。我们用上文段就跟大家说了，其实到达这个地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嗯， 啊！你说的很简单，轻描淡写，怎么去转乘，怎么跟当地人打交道，颠颠簸簸到达一个地方，那只有你自己体会得到。 对，但是这趟旅程的收获也都是你自己的。 对， 对，对，对。 你眼睛看到的，心里体会到的， 嗯， 哎呀，好美， 好美！ 我就觉得这个几千年前那远古的人类， 嗯， 他怎么就画出那些图案来呢？ 嗯， 他那些的考古出来的那些陶瓷上的图案，一共分十八种， 嗯， 十八 都已经有人总结出来了，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的环宇先生一定有自己解读这个方式和方法，我们也想问问他下半段哈。 对， 如果您对泰国方面的世界文化遗产感兴趣的话， 嗯， 您真的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今天要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男五号嘉宾行者谭怀宇先生哈。 对， 下半段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继续信任的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周日午间好，我是周准。 各位周日的中午好，我是道道。 我们今天要跟着行者谈欢一下踏上打开泰国的另外一种方式的旅行。说到泰国呢，各位一下就蹦出好多惬意的画面和想法。 必须的嘛。 道道扔给我们大家几个去泰国打开方式你喜欢的。 我喜欢的呀。那比如说它的吃。 吃。 它的悠闲。 悠闲休闲。 它的海边。 对。 它的那种热闹的酒吧文化。都是吸引我去的点，还有它超美的自然风光。 是的。 这 应该是所有的朋友都特别向往的部分哈。 对，泰国的打开方式嘛。 对，但是我们谭慧宇先生打开方式，其实这些他也打开过。 对， 他现在打开方式跟以前不一样。 这个打开方式我觉得更吸引人。 是的，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了，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那个刚上半段跟大家说了一个世界遗产， 是 叫班青。 班青 那个是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当然任何一个地方的文明都是连续的，任何一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我们中国是连续的，你只要是把中国的世界遗产排起来，按时代排起来，中国就很清楚了， 真的 就不需要解释了。 哇、 对，这是一个好方法。比如说哈、比如说哈， 您举个例子，您说， 比如说，咱们不说咱们中国，咱们说日本。 哦， 日本咱们知道离中国并不特远哈。然后日本的世界遗产哗往那一摆，日本有三个自然遗产，这是一个岛国，然后它地理特殊，有特殊的生物，然后夸，世界文化遗产有这么十几个。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奈良。 奈良啊、 奈良。然后呢，它以前也有人类居住，那儿生活的人也是咱们黄种人 啊， 因为当时也有棕种人，但是棕种人跟黄种人比起来，战斗力也不行，给灭绝了又。然后那个，你比如说更早的，有遗址都有，文物也有，但是不够遗产。等够遗产了，第一个奈良，第二个京都。然后这么往下捋，一直一直到工业革命，这是他们的啊。还有就是原子弹爆炸，那个啊，广岛，一直是就是说从那儿开始，从奈良一直到广岛，全是 世界遗产。 嗯， 你把这国家一看，哦，原来这国家这么来的。 嗯嗯， 一下就很清楚了。什么它的日光啊，是那个幕府时代啊，然后每个时代都是 对 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次我们的李雷也讲过很多 对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对 对对对。 然后回到泰国方面呢， 嗯、 刚刚那个第一上面呢我们说的那个遗产呢比较远， 半清 超级难到达，听上去、啊、 对，听上去就很 难到达。 对。 嗯， 今天厦门的第二个好像简单了一些， 就选最简单的吧。 最简单了， 因为老这些地方确实是古人类居住的。那新石器时代到，但是呢，泰国一共三个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铁器时代，一个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王朝，第一个王朝叫苏可泰。这是他的那个第二个世界遗产。第三个世界遗产呢、 嗯、 就是今天下半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叫阿育塔雅。 阿育 塔雅呢就比苏可泰再往后，大约是也就几百年前、 嗯、 啊，相当于咱们的清朝这个时期。 离得近，对， 非常近， 非常近。 距离呢离曼谷也特别近、 啊、 甚至于可以曼谷到那一日游，您参团不参团都 OK 啊，这就成 one day tour 的方式 啊。对啊， one day tour、 哦、 one day tour 还那个车呢 anytime 就是随时走 这么好， 然后那个随时走， 那挺近的， 小那个就是那个像中巴那种、 哦、 比中巴再小点，那个就是说比如十座、 哦、 现在都是十座嘛、 嗯嗯、 所以到那儿去这个车票也便宜，才六十八 是吧， 猪 那 是太便宜了、 嗯、 然后开车呢也就一个多小时，然后呢直接这个小车呀直接停到阿育塔雅的那个 门边 当趟市中心、 哦、当趟 哇、 啊、它有新的新城和老城，这是直接停到老城里的， 下车之后就看到了，走啦再见 啊， 当趟了。 对 我们就走在欢愉自己逛就了。 对 他直接到那散团， 在 这解决 我们到当趟逛街了。 当 是、啊、所以到那之后呢，这个阿育塔雅呢、 啊、 它是前面那个就是现在是不是在曼谷吗、 嗯、 它叫雀克里王朝， 雀克里 啊，对，雀克里 王朝， 那个再往前那个呢，就是阿育塔雅。 嗯 啊、 所以呢，阿育塔雅实际上它就是这么一个由三条河，保护的这么一块陆地，它周围全是河。它又靠这河呢来防御。阿育塔雅的意思是止战的意思，不打了， 停止哦， 止战， 止战之上吗？ 对， 止战之上。 嗯，对，所以呢，这个地方作为它的国家的首都。又不是很久远，我们拍拍脑袋都能想到它什么样，就是满城的寺庙 啊！啊，当然， 你想想曼谷什么样？ 对， 曼谷就是大王宫、玉佛寺、郑王庙什么，全是那个卧佛寺，全是这样的。 哦，那个时候那个寺庙也应该是金碧辉煌颜色吗？ 对， 也应该是 也金碧辉煌。然后呢，因为它信奉的是上座部佛，上座部佛呢就是相信释迦摩尼是佛，所以他没有那么多其他的神，所以到那见到的是全是站着、坐着的、卧着，全是释迦摩尼，他就一个佛。 嗯 啊，所以。到那个寺庙里头会见到很大的金碧辉煌的佛像， 好漂亮， 好漂亮 啊！所以呢、 哎， 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地方， 嗯、 就上面的说那个地方，没有想到过什么，想到过烟火呀，什么供给，什么祈福哈？ 是吗？ 您刚才说的第二个这个东西也没有这个东西吧？在这个寺庙当中有吗？ 阿育塔雅的这个， 对呀、啊， 这阿育塔雅呢，就是全是好多好多的庙。然后呢，好多好多， 这个好金碧辉煌 啊！ 对对，因为它毕竟有一些新的， 对 啊，有一些新的。 哦，背面是它的分布的、那个。 哦，它是在大城是吗？ 大城就中国人管阿育塔雅叫大城。 哦，就原来它就是大城。 咱们特别汉人容易把国外有些地方起名字，啊，比如说有一叫曼德勒，在那个缅甸，咱中国人就管它叫瓦城。 瓦城 啊， 是因为多瓦。 对，然后呢，有一地方叫首尔，我们就管它叫汉城。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阿育塔雅呢，中国人管它叫大城。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那 儿大城还挺火的， 华人很多啊，对，华人很多啊，对对对，不光是火，它特别方便，他去那儿不是刚才说嘛，物美价廉，然后那个到那之后下了车以后。 您在这儿拿腿量这城市是不可以的，你怎么着也租辆自行车吧。 哦，啊，骑着 50卢比你就租辆自行车。 看到这个宣传手册上写着大城市绚烂之城 啊，它称为绚烂， 有车还是也是玫红色的，我看到那车 啊，可不是吗， 也是 以前说的那个粉红色的， 又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又是粉红的回忆。 对啊，所以到那之后拿自行车，就是你这寺庙特别多，自行车不见得都能去得到，所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租摩托车。 摩托车 在那儿呢，那个国家呢，这个泰国摩托车它不老少皆可骑的，皆可骑的，上中学生。 但是会不会不安全呢？ 这个分地方，安全不安全是开放，是人的事儿， 是的。 但是在他们那儿不需要 license， 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执照， 不需要执照。所以呢，那个小孩上中学全是骑的摩托车 ， 哇，铺天盖地，那真是壮观啊！ 哎呀， 而且还 是 比较大排量的， 也算也得算那个，比如说挑环境和地方是吧？比如说闹市 啊， 或者居住区多一点啊。 主要是开房，主要是开房。然后呢，那个 就是你得守秩序才行 啊。对， 万一咱们要不懂当地的交规，一下逆行了， 反正这个如果出去有经验的话，尤其是到东南亚， 大家小心一点。 你会开会不会开摩托车？质量不一样，生活质量不一样，就是旅行质量不一样。有摩托车了，你特别轻松，又能去比如说 比较迅捷哈。 对，直径，比如说半径吧，20公里，你就开摩托车就到了。 可以， 你自行车去20公里， 挺麻烦， 太累了。 对， 要走着就更完蛋。 是的，是的， 走着那你就算了，两公里。 对， 2公里就可以。 但是这个阿育塔亚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旅游项目，就是它不是有河吗？ 对，有河。 它三个河把这城市整个给包围了，所以呢，在有一个坐船， 河轮游 啊，对， 坐船， 所以你不管是住到哪儿去，你只要跟他说下午4点之前，你说我想坐这船，它是每天好多班，最晚一班呢是下午4点，下午4点呢是可以看夕阳的。 对 啊，所以夕阳在这个 也漂亮 啊，特非常非常美，因为咱们知道泰国那国家没啥工业。也就没污染，那天好看，好看的蓝死了， 这是真的 啊， 真的，就泰国的蓝天简直了。 对，所以那个它一落日之后，那彩霞不是光在西边，是满天都是，从东边到西边一道一道的全是彩霞，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 好美啊！ 劝大家，如果喜欢这个阿育塔亚的话，争取在这住一晚上。 哎， 对， 大城注意了，大城小事嘛， 对， 大城小爱是吧？ 对呀，大城小爱。 对， 现在好多人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大城这个城市， 是， 对，因为它自然环境非常好。 为什么一提到大城，道道特别的，因为好像有印象啊，是在哪个地方看到？ 对，因为之前有人去过大城，推荐过大城， 推荐过 大 城 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你要在那儿，你说大城就没人懂，你要说阿育塔亚就 都知道了 啊， 就懂了。所以呢，就是以前对华人社会来说就管人叫大城，但是现在地球村越来越小了嘛，咱们说个地名还是说个比较 阿育塔亚， 对， 阿育塔亚 人家还是说它的官方 名称。对，而且阿育塔亚有意思，它是止战的意思，大城可不是止战的意思。 阿育塔亚， 对对对， 也有一定的寓意，是吧？ 对 对对对， 到达1个小时从曼谷周边哈，而且你可以用这个，比如说摩托车。和自行车的方式， 对对对， 打开浏览大城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因为还有 downtown 呢，对不 对？ 对 呀， 除了那些寺庙，除了那些文化遗产，还有 downtown 呢， 对对 对吧？ 对， 对， 你可以待2天都可以， 待2天完全没问题， 是不是？ 对，然后那个地方又是一个旅游城市， 哦，旅游城， 那个民宿非常多， 一个特点啊， 对对对，民宿， 在大城您住了吗？ 民宿必须得住 啊，住了 啊，对，我得挑那个带木头那个窗户，木头就是 嘎吱嘎吱的， 外边是。就是咱不是单拉窗帘吗？ Uh-huh. 它更早的时候没有窗帘，它是木头的窗户，百叶窗的外边的木头窗户，把那个、一拉上就行了。然后我当时就挑了一个，比较就是好像评价比较好的那个民宿 啊， 就到那一看，那个民宿里头， 怎么呢？ 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店主 啊、 主人。是一70多岁一老太太， 哎呦 啊，满口英语， 老阿姨， 我 帅 死了。 然后我说我是中国人，哦，我去过中国 everywhere， 什么 是 everywhere？ 他说我去过好多地方，哪儿都去过。然后他说了几个， 他一定没去过黑河和潍坊，我觉得 啊是。 那个估计他们不行， 对吧？因为旅行城市是吧？那么北京啊、上海， 对， 那人家这挑大城，中国多大呀？ 太大、嗯。 但是这话就那么听吧，他对中国很熟， 嗯， 然后呢聊的 听得出来， 聊特开心。然后那天我整个他那两栋楼就我一人， 哎呦， 然后那。就我一人，然后 他真的叫环宇小伙子、 啊， 小伙子随便住， 随便住， 小伙子、啊， 对对。 然后他就给我嘱咐好了， 啊、 就是你上楼之后啊、 嗯， 他那个纱门必须得关上， 哦、 要不然有蚊子。 哦，提醒、 嗯、 啊，提醒、 嗯， 就是纱门得关上。另外早餐呢是没有的， 他会给你买吗？还是你、 啊？他没给我买， 哦、 他是那个、那个早餐他。他准备不了，他说你在外头哪儿都 随便吃点 啊、对，所以我就很不慎、哦、然后我一看那早餐摊上有肉松，我好不容易见了肉松了、嗯、啊，吃了一口，那肉松是辣的， 哎呦 我从来没吃过辣的肉松，一下就停在那儿，浑身上下马上就全不好了， 对，哎呀好辣呀 啊，然后立刻就是说这个、吐掉是肯定的，马上来了两碗米饭才把这事儿压回去， 这么辣， 太辣了，太辣、哎、而且他那辣好多种， 是 啊， 大城的这饮食其实跟泰国是类似的哈、啊，都是有很多可以可口的， 是不是有 点区别、啊？可口的东西吗？ 当然也有可口， 有、啊、 也口的，也、嗯、都有。然后呢， 因为你也拍过很多吃的照片嘛，那次 对 对 对 吧？ 所以那个晚上你可以去他夜市 啊，有夜市、 嗯、 啊，对夜市那 大城夜市， 那 夜 市就是我就觉得特逗，我特别喜欢吃的那个卤肉饭， 嗯， 然后卤肉饭旁边呢就一个卖水果的鲜榨汁的摊儿， 哎呦， 然后第一天呢。我一共在那儿住了三个晚上， 在大城啊， 对，住了 三个晚上，不挺长的，我觉得 啊挺长的。然后呢，每天晚上就想吃那卤肉饭，到那儿以后一看旁边这，今天来杯红的吧，这咱们 啊，对对对， 然后 变成颜色的喝， 对，第二天来杯黄的吧，芒果汁， 对 啊，然后第三天再换一杯白的吧。啊，梨汁， 梨汁 啊，然后呢都你就不重样，然后你我就觉得他 亲民。每次那个环宇来的时候，那个卤肉饭馆的老板就朝那个做奶这个果汁的老板眨眨眼。 对，今天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颜色啊！ 对 对对，挺好的。 是， 今天来个紫的吧。 是的， 然后 sunshine。 紫的一定会有的， 对、啊、 对，你叫火龙果也有颜色嘛、 啊？ 火龙果 都是紫的嘛？ 对对对， 紫的一定是好的嘛，健康的。 茄子这 是那个杀的防癌的嘛？ 对， 啊、 是、嗯。而且这个地方相对于曼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物价应该更低， 啊、对 吗？ 对 对 对， 肯定的是。 它即使是 开了， 价钱一样的话， 也量也足， 量足。对对对， 嗯、 这是 卤肉饭，你想想， 对，一份不够，再来一份。 它的卤肉饭跟咱们吃到的那个味儿是一样的吗？ 类似吗？ 类似，很 类 似，很类似。它也是 啊，对，它也是肉，红烧肉，然后那个 卤蛋， 配一个卤蛋 大猪蹄儿， 哎，猪蹄儿， 大。就是大猪肘子，还、在旁边，你就给你切嘛、 哎， 然后再给你加一勺汤， 吃的还好吃。 然后其实上头有一些那个炖，有一些菜、嗯、啊，然后 绿色蔬菜， 一个盘子，哎，对，加不加鸡蛋，价钱不一样， 哎， 啊，要不加鸡蛋40铢，加鸡蛋50铢， 哦，就加半个，他们也是 加 半个， 对、 哎， 但是那鸡蛋。 嗯， 但是那鸡蛋就特别有点像弹簧那鸡蛋， 哎呦太爽了 啊，就是特别好吃，这肯定是一份不饱的，然后呢两份吃一样又觉得单调，要是不吃一样的话又觉得惦记， 其实 就是各种矛盾。 人家环宇是喜欢吃卤肉饭， 嗯，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对 对 对， 在夜市里，对不对？ 夜市那么大，所以就夜市 还有 香蕉 果饼啊什么的， 对呀、 啊， 烤串啊都有， 啊、 鱼 遍地 海鲜。是不是 很 年少？它有河呀！ 哦，对 对 对，它就是，所以它那虾就特别多，那大头虾就特别多。咱们一说大头虾就特别，珍贵啊，比较昂贵啊。 他们那个虾是真大， 对他们那虾那大头虾真是青的，就是青绿青绿的，特别还蹦，它蹦着的上来了。 问一下，因为各国的这个晚上的夜市的风格不一样啊，有的是那种偏休闲综合性的，有的是偏饮食，比如像。我国台湾，对吧？它就是偏饮食的那种， 嗯、 小食一条街夜市。 嗯， 像这个大城这个夜市是综合性的，又有卖衣服的，又有吃东西的，又有表演的，还是就是只吃东西的？ 大部分是吃东西的 啊，饮食的 太爽了，这就够了。 饮食一条街， 70%-80%是那个吃东西，剩下卖衣服的呗。 可能卖 夜市没有、 哦、 那个卖点生活，各种 了解了。 对，杂品 摊卖的那种 啊，都是那架子，然后呢、 啊、 有一台子、 嗯， 然后等晚上完事之后，就哗啦一声。 收就我就 了解了了解了解，它还是比较正常的一种， 对对对， 就是夜市的样貌，泰国方面的哈， 对，就跟小城市的夜市 一 样， 一样， 对对对对对，嗯，对，因为它也热。然后那个可能，当地人就有这种习惯，晚上出来一吃就完了， 凉快凉快，溜达溜达。 是是是， 就这个夜市大概几点会恢复平静？大家都睡了。 哎呦，我没待到那么晚，我是坐船完了以后，在船上看着夕阳西下，美极了。船啪一贴， 就 贴着港，下来之后就是夜市，一大片。然后我住的地方，当时就选择在它这个区域， 好地方， 在阿育塔亚的东北方向， 嗯， 它是一个和一个圈嘛，在东北角上那一地方啊，对， 嗯， 啊，我想它夜市可能不止一个，但是风格应该差不多， 对， 是啊， 差不多，嗯，这边就是吃着卤肉饭，吃完了还可以来杯果汁，要不就是来一个新鲜的椰子啊， 啊，那举着椰子走， 对， 那得特浪漫。 真的举着椰子，它那个椰汁就是你就会发现什么地方它就产什么相应的水果。你看东南亚那么热，它容易上火，哎，它就专产椰子， 是 你喝完了就可以败火， 这是大自然的神奇。 对呀，啊， 嗯，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说它这不是一个古城吗， 嗯， 它有亮点啊， 亮点， 有好多个寺庙，这些寺庙呢都是非常就是有一些稍微有点年份的， 嗯， 因为这个王朝毕竟覆灭了嘛，所以呢中间有一些灾难，就是战争灾难啊， 嗯嗯， 但是不是那个就是就真的所谓的人文灾难，它是一种灾难，后来被废弃掉，那么现在有一些寺庙呢是正在用的，是那个金碧辉煌的，但是在这儿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有一个佛头掉到了树里面，后来那个树长出来把那佛头给包上了， 哦， 所以那个是非常的有视觉冲击的， 是的，是的 啊，对， 哦， 然后那个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个佛头就掉到树旁边，然后那是因为在那树长得很快，它那个榕树嘛，跟那个， 哦， 那个那什么一样， 迅速就把， 对对，跟那吴哥那一样，它长得很快，一下把头就给包起来了，那给人一种特别大的心灵震撼， 想象力， 它那个佛头一定很大。 不大，就是等，就是我估计那身体是等身的，等身的一比一的， 哦， 所以头也就是那么大。 哦， 然后呢， 嗯， 进去以后呢，当然这景观被大家发现了以后，就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人类的文明在自然面前是很脆弱的。 嗯 嗯。 但是阿育塔亚呢，它是一个活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城市，在里头有七大项，然后七大项的那个， 休闲娱乐的项目也多， 对对对，嗯，那七大项那个可挺有意思的，那个 您感受了是吗？ 我感受了， 感受了， 对对，那个一个人400铢。 哦， 那你上去，你说我一人也40铢， 40块钱， 对， 两个人也是 80块钱，然后你要是两个人 也 一个人也400铢，他不分，他就是你 一头像，一头像的， 一头像，你说我一家仨人，哎，您 OK 也行 啊， 我那像能不能承受得了？ 对对对，像那绝对没问题， 哦，没事。 然后那像特逗，那个像吧，那个陪驮着你，一晃一晃的走过来，就在那条，因为一共就没多远，从大骑上大象一直到大象掉头回来，然后他还特意在那个河边站在那儿往一座那个就是已经废弃的寺庙里边张望一下，所以大家都在后面拍这个照片，就是骑着大象，远处有一个废弃的一个遗址，然后大象 站，这不是国王吗？ 嗯， 哎，你可以扮成国王的样子， 对啊，就可以扮这个，这都是我的啊，这是我的坐骑， 对，对 这种感觉， 然后骑着大象路过一个卖那个冷饮的摊儿， 哦， 然后你可以让它停下来，你买冷饮， 哎，好酷， 还可以给大象买零食 啊， 你说大象好， 那你就拍拍它，它就知道要停了吗？还是 对，你可以跟它跟那个驾驶员说， 驾驶员在说， 驾驶员说，人家都是有国际比赛经验的， 了解了解， 什么式的英语都能听得懂 啊，明白了。 所以你给大象买香蕉，那大象就会很开心的， 竭诚为您服务， 对 对 对， 是那种感觉， 对， 因为慷慨这事儿还是人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的一种情感。 对， 尤其是人和动物之间。 其实，在阿育塔亚这个城市叫大城哈，真是大城有很多爱的部分的表达，除了有遗产，它也有这个城市的样貌，街区、夜市、娱乐项目、寺庙游览。 那再说一个，那个女王大人肯定心得动的什么似的。 最后两分钟， 最后两分钟了， 粉红色的鸡蛋。 啊，哎呀，我看过那个图。 图片。 这个鸡蛋它是有， 就是我在那个发现了之后，鸡蛋摆着三盒， 哦， 一盒是黄色的，一盒是白色， 一盒 是 粉 色 的，啊，粉色的 鸡蛋。然后 鸡蛋 一共分三种， 嗯， 然后等把这粉色鸡蛋一敲开了以后，一个谜就揭开了，啊，原来它是皮蛋， 啊，皮蛋， 松花蛋呢？ 不是松花，它里头没有松花。但是它 是皮蛋 ，因为松花是那种特咱们那个东北那个特殊的工艺， 嗯， 我拿那个 拿石灰 才行。 是的， 它这粉红色的蛋，那肯定是粉红色鸡下的呀，所以它不可能里头出现松花， 嗯， 所以到那以后第一次见到了粉红色的鸡蛋，哎呀，太有回忆了。 对，泰国除了有金碧辉煌的这个寺庙啊，绿金相间啊，还有就是各种颜色的鸡蛋，还有出租车。你刚才看到出租车也是玫红色的， 对对对 对， 鸡蛋也是玫红色。其实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走个不一样的泰国打开方式，是以文化的形式去了两个地方哈。 嗯， 那阿育塔雅呢，叫做大城，这个地方，如果您既爱好不同的小众旅行的方式，又爱好文化遗产的话，这个城市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这地儿 比较好。 对对， 到达 性格价 性价比 特别高， 性价比特别高， 超高， 啊，如果您呢想去泰国，要跟着谭欢宇的行程一起走一走的话，也希望您复制一下上面的那个，有点难。如果您要想去到达的话，我们也期待您可以完成一次这样的壮举。如果您想这个简简单单的哈，你可以去阿育塔雅这个城市，感受泰国这叫做大城的小爱文化哈。今天我们节目这样，非常感谢我们的谭欢宇先生，时间的关系哈， 嗯， 谢谢欢宇再次分享文化之旅， 哎， 很 开心， 哇，好精彩， 很开心， 下次再来， 还有一个没分享， 还有一个，那就是整个最重量级的，当然最重量的应该放最后吧， 好吧， 对对对，好， 我们再约欢宇先生啊， 嗯， 谢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好。 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三千年前，周武王灭纣，封少公于北燕，燕国受封立国。三千年后，人们却不知燕国在何地。1963年，房山区琉璃河镇黄土坡村民在挖菜窖时，意外发现两件青铜礼器，铜鼎和铜爵，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这里是不是就是消失的燕国遗址？经过五次大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既有城池又有墓葬，古燕国的神秘面纱徐徐揭开。大中小型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解剖城墙四处，出土了青铜器、陶器、原始青瓷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尤其是一批带有侯铭文的青铜器的出土，确定了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都城。燕是谁？为何他的出现能够确定都城的所在？琉璃河的考古发现一下子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 这对当代北京来说意味着什么？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负责人讲述北京发端燕国风云。12月24日至12月28日，7点半至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邀请京津冀3D 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